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7:34，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锐。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9月7号星期二，机动车尾号二和七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2021年服贸会第四天硕果累累，发布39项成果，签约金额近240亿元。 京城京市东城区景东片区启动申请式退租，退租后将运用老工艺修缮房屋。 国内方面，聂海胜成为第一位在轨100天的中国航天员。 今天的家叙家议说的是灭蚊阿姨受聘校外辅导，小事做到极致，值得学习。 8点钟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政变后几内亚陆空边界重新开放，中国外交部回应几内亚局势。 财经资讯，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市场主体1394万户，已经基本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 前沿科技，海洋科考重器实验六科考船首航，为重大科学问题提供观测。 旅游文化资讯，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会在9月21号到29号举办。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锐和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皆是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今日头条，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服贸会。昨天，2021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四天，全天共举办了52场论坛活动和推介洽谈活动，发布39项成果，80多个文化融合发展项目进行了签约，签约金额总计接近240亿元。可以说服贸会持续结果累累，硕果累累。同时呢，观众的观展热情啊也在持续高涨当中，网上预约购票累计超过17万张。 在昨天举办的2021智慧康养高峰论坛上，北京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市老龄协会正式发布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20。报告显示，北京市的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长快。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字啊。2016到2020年，北京市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总量从378.8万人上升到429.9万人，已达到常住总人口的近20%。报告还显示，北京市老龄的高龄老年人是在不断的增加，长寿的特征非常明显，百岁老年人逐年增加，其中女性百岁老年人总量要高于男性。2020年，北京市户籍居民平均期望寿命为82.43岁。 从老年人口的分布来看呢，截至2020年底，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数量排在前三位的是朝阳、海淀和丰台。 另外，作为2021年服贸会生态环境领域的重要板块，由北京市生态环境局主办的北京国际大都市清洁空气与气候行动论坛昨天举办。新闻广播记者杨帆从论坛上了解到，14五期间北京将大幅推进车辆的电动化，在节能降耗方面稳准狠的发力。我们来听一下详细的报道。 13五期间，北京 PM2.5 年均浓度从2015年的每立方米80微克大幅下降至2020年的每立方米38微克，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的历史新低。五年里，空气中污染天数也从43天减少到10天，成绩举世瞩目。14五期间，随着碳达峰、碳中和开始布局，北京的生态环境改善也随之进入了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阶段。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认为，持续调整能源结构首当其冲。 未来北京在节能提高能效上还会有提升空间，本身的这个资源利用用足的情况下，西部的这个可再生能源风光产生的这个绿电要尽快的去考虑。 除了布局新能源外，移动员攻坚治理依然刻不容缓。论坛上，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主任刘宝宪解析了本市现阶段大气 PM2.5 组分，他说， 整体来看的话，本能源解析呢呈现的特点是区域传输和本地排放16开，区域传输是占40%，对于占到60%的本地排放来讲呢，还是主要来自于移动源占为首位，占到46%，还是咱们北京市下阶段治理的一个重点。 此外，今年7月16号，全国启动了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建议，抓住北京作为全国科创中心的优势，合理布局碳市场，科学融碳也是一个重要契机。 怎么样充分地利用这个数字技术、区块链，然后形成碳市场，在这个信息技术充分的支撑、多能互补方面，像虚拟电厂这样的新业态的产生当中，北京应该进一步地抢到先机。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服贸会的亮点。今天呢会举办15场论坛会议和推介洽谈活动，其中国家会议中心11场，首钢园区3场，线上1场。比如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呢，将会在首钢园区博物馆仓库举行2021数创未来高峰论坛。参会的领导和嘉宾呢，将会开展一场关于分享与探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现状与趋势的科技盛宴。 另外，今天啊，文旅服务专题呢将举办动漫游戏产业发展国际论坛，天坛公园将开展遇见最美天坛文创新品推介直播及互动活动，来自密云、门头沟、平谷的民宿精品小院继续展示文商旅互促互推成果。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北京时间7:41，进入京城京市，我们来关注一下东城区。昨天呢，随着致居民的一封信张贴上墙，东城皇城景区景山街区2期项目正式启动了。景东片区的508户直管公房住户呢，可以自愿申请退租，改善居住条件。符合条件的居民可以申请共有产权住房或者是公租房。对接的共有产权住房为通州区阳光家苑项目和朝阳区的豆各庄项目。 那么在退租之后啊，这些房屋将严格按照老城保护标准进行保护性修缮和恢复性的修建，将老公工艺老材料融入其中。在退租签约阶段，居民呢可以持相关材料办理退租签约手续，预计呢今年11月初完成退租签约工作。 医疗领域，为了方便患者就医，结合疫情防控下的诊疗服务，北京市多家市属医院开展了互联网诊疗在线开展部分常见病、慢性病复诊和药品配送等服务。截至目前，友谊医院、同仁医院、天坛医院、中医医院、儿童医院等20家市属医院呢，获批了互联网诊疗资质，已经上线运行。 从2020年5月大规模启动互联网诊疗相关服务至今啊，市属医院在线服务患者26.35万人次，朝阳、宣武、肿瘤、首尔所、安定等5家医院月均诊疗量都在1000人次以上，其他医院的诊疗人次也均有稳步提升。 同时呢，在开通互联网诊疗服务的20家市属医院，自费患者所用的费用都可以实现线上结算。友谊、朝阳、天坛等10家医院还实现了与医保系统的对接，医保患者医事服务费可以实现线上医保费用的分割和结算，药费等其他的费用需要在线下进行医保费用分割和结算。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神舟12号。昨天，中国航天员再次刷新纪录，航天员聂海胜成为首位在轨100天的中国航天员。相关话题呢也登上了微博热搜，网友纷纷点赞留言，表达祝贺与敬意。 聂海胜曾经先后在2005年10月12号到16号执行神舟6号载人飞行任务，2013年6月11号到26号执行神舟10号载人飞行任务，被授予英雄航天员称号。今年的6月17号至今，聂海胜正在执行神舟12号载人飞行任务。 那目前啊，聂海胜与他一起在太空执行任务的还有刘伯明和汤洪波，3名航天员已经在太空飞行了2个多月。 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它们就能返回地球家园。那今年9月和10月，我国还要分别发射天舟3号货运飞船和神舟13号载人飞船，另外三名航天员也将会进入太空，进行大约半年的飞行。明年我国还将发射问天梦天空间站舱段，发射两艘货运飞船和两艘载人飞船，完成中国空间站的建造，为航天科普提供一个更好的平台。 昨天晚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通报一名学生被快递货车倒车时碾压，当晚抢救无效身亡事件。事件发生之后，学校立即组建工作专班，由校领导牵头处理相关事宜，主动与学生家长沟通交流，全力做好抢救、安抚、慰问与善后处理工作，积极配合警方开展相关调查。目前，肇事方圆通快递货车司机已经被警方控制，正在调查处理中，后续的进展情况会及时通报。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阿里女员工被侵害案的后续进展。昨天晚间，山东省济南公安淮阴区分局通报，依法对涉事男领导王某文终止侦查，对其作出治安拘留15天的处罚决定。另外，经依法审查，王某文实施的强制猥亵行为不构成犯罪，不批准逮捕。 近日，阿里女员工案备受关注，女员工周某控诉被迫陪酒之后遭领导性侵。8月14号，济南警方通报，对犯罪嫌疑人王某文、张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但没有证据证明有强奸犯罪事实发生。随后，张某涉嫌强制猥亵犯罪被批捕。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食品卫生方面啊。昨天的天眼查显示，近日养乐多关联公司上海益利多乳品有限公司新增了一则行政处罚，被罚款45万元。这个处罚的事由呢，是当事人在我国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尚未结束之前，宣传益生菌在新冠病毒防治当中的重要作用等，极易使消费者误解。网友表示，几十年的老品牌不该有这种自砸招牌的操作。还有人讽刺道，怎么不说能长生不老呢？ 事实上呢，养乐多啊，还不单只有虚假宣传能防治新冠这一宗罪。在天眼查平台的处罚事由当中还提到，养乐多宣传肠道内的有益菌会随人体正常排泄而流失，所以需要每天补充活性益生菌，保持肠内菌群平衡，会使人误以为不每天服用益生菌，那就会对身体造成不利的影响。另外，虽然养乐多乳酸菌始终宣传的是健康的功效，帮肠道做运动，但其实多喝反而会增加身体的负担。 好，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啊，今天是白露节气，露从今夜白，夜自此日凉。今天下午的5点53分，我国将会迎来白露节气，它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白露时节啊，农作物即将成熟，气温逐渐下降，天气开始转凉，早晚温差增大，空气当中的水蒸气凌晨的时候会在地面或植物的叶面啊凝结成白色露珠，所以呢被称为是白露。 那面对这样的天气变化，公众应该怎么样养生保健呢？这个专家就说啊，白露深补露，就是您这身体不能裸露了，要随时注意添加衣物，以防受凉感冒。饮食上呢，遵循养气润燥的原则，适当的选用山药、银耳、百合、杏仁、雪梨，还有萝卜、番茄、蜂蜜等等有益脾胃和滋阴生津的食物。起居方面最好是早睡早起，要有充足的睡眠，适当运动，劳逸结合，做到心胸开阔，情绪稳定，凝神致定，增强免疫功能。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假叙假议，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加叙加议。 你好，欢迎来到加叙加议，我是孙畅。伴随着一句阿拉就是灭霸，上海一家超市的普赛红大姐彻底在网上火了。她在13年里专注于灭蚊一件事儿，从外到内设置了6道阻挡蚊子进超市的围墙，自己戏称它们为六扇门。她总结蚊子从早到晚的生活规律，什么时间觅食，哪个时段午休，什么时期更为凶猛，蚊子作息表，在网上收获了将近2亿的点赞量。这两天

也可能轻松。我们对面文是这个态度，对待生活也一样是这个态度，您说呢？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在听听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家叙家议，还能够听到更多的新闻评论。我是孙畅，再见。 小朋友请你拍拍手，我的名字叫做 Mosquito， 小心哦，我就在你的左右，趁你不注意我就咬你一口。 吼吼吼，快要走走走，让人痒的痛的抓的好难受， 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天气资讯，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线台的高级工程师郭建清，请郭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郭工你好。 哎，李瑞村长你们好。 昨天这个气温骤降哈，今天早晨呢依然是很凉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个天气情况。 今天这个天空晴朗，光照充足，气温回升，成为天气的一个主题。昨天的最高气温是23.9度，今天预计是27度左右。气温会升高3度，或者是稍微再多那么一点儿。到中午啊，天气还算是比较舒适，但是早晚呢，就是明显的有些凉了。比如今天早晨呢，是最低气温14.7度，是最近3个月以来的气温的一个最低值。出门早的时候呢，这个需要穿着长袖啊，或者甚至是要加个外套，才比较舒适一点。这和今天白露节气呢也比较契合。俗话说的是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这个白露节气以后呢，气温下降速度是加快的。北京天气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呢，就是昼夜温差在增大。昼暖夜凉的特点明显。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衣着。防止着凉感冒。另外的话，今天还有一点呢，需要大家特别注意呢，就是阳光比较晃眼，对出行安全呢是不利的。不论是走着还是骑车或者是开车，都要注意，尤其是这个开车的朋友，进入这个东西向行驶的时候呢，要采取这个遮阳防晒措施，同时呢，还应该这个适当的减速。加强观察，确保这个行车安全。这是今天的一个情况。 对，郭工的提醒非常重要，尤其是早晚高峰的时候啊，迎着阳光的朋友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就有这种感受。 是啊，是这，尤其是雨过天晴之后啊，这个阳光格外的耀眼哈。所以说这方面呢，还是真得加强注意。另外，未来几天这个天气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吗？这个降雨还会来临吗？请郭工给我们预测介绍一下。 未来几天呢，我们从两个方面说一下，一个就是气温，再一个就是说这个降雨的问题。那么从气温来说呢，就是变化不太大，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也就是和今天的差不多。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比今天呢是要高那么几度了，是17到20度。从这个天空状况来看的话，就是变化是比较大了，有晴天，有多云天，还有阴天和雨天。那么出现降雨的可能性比较大的是明天周三晚上到后天周四的早晨，这段时间呢出现降雨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到时候呢要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并且呢根据具体情况呢采取一个相应的防范措施，比如说带雨伞啊，或者是早晨有雨咱们要出门早一点啊，是这个情况，是要这样的做一些这样的安排，是这样的。李瑞， 好，非常感谢郭工给我们做的详尽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好，感谢郭工。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今天夜间是晴见多云的天气，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登山气象指数预报，近期啊降雨频繁，山区的地质灾害风险比较高，所以不适宜登山。 今天的天气条件比较适宜擦洗车辆。

关于阿富汗目前的经济情况，穆贾希德介绍说，阿富汗货币汇率目前相对稳定，塔利班也将继续在经济和金融方面付出努力，为穷人或生活有困难的民众提供帮助，对外贸易也会视情况尽快得到恢复。 关于组建新政府的情况和最新计划呢，穆贾希德说，未来将会建立一个临时政府，以便更好地进行调整和优化。同时他表示，将会允许前政府军军官与士兵这些接受过系统训练的人员回到国家武装力量当中为国家服务。塔利班希望阿富汗能够与全球所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希望阿富汗经济能够走上良性发展道路。 好，关注完了阿富汗，我们把目光转向到非洲，来关注一下几内亚政变的后续。当地时间6号，几内亚政变领导人马马迪·敦布亚在国家电视台发表声明称，总统孔戴被扣押后，出于商业和人道主义原因，已经重新开放陆地和空中边界，所有航空公司可以在提交相关行政程序之后恢复飞行。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7点，孔戴和前政府部长们被邀请参加在科纳克里人民宫召开的会议，不出席者将被视为违抗政变军方成立的全国团结和发展委员会。几内亚政变军方宣布，几内亚开始全国宵禁，宵禁何时解除另待通知。 另外，在几内亚发生军事政变之后呢，中国驻几内亚大使馆发言人岳绍文介绍说，目前在几内亚的中方机构和人员情况总体稳定，使馆方面还没有收到有中方机构或人员受波及的报告。 昨天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几内亚局势发言说，我们密切关注几内亚形势发展，注意到非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有关表态，中方反对政变夺权，呼吁立即释放孔戴总统。 那么对于几内亚的政变，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给予了谴责。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社交媒体上说，他本人正密切关注几内亚局势，他强烈谴责任何通过武力接管政府的行为，呼吁立即释放孔戴。 与我国有着8个小时时差的几内亚位于西非西岸，濒临大西洋，面积大约24.6万平方公里，有着西非水塔之称。几内亚总人口1200多万，铝土矿和铁矿石资源丰富，全球多家铝业巨头公司都在几内亚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以开采铁矿和铝土矿。根据政府数据显示，几内亚去年向全球出口8240万吨的铝土矿，其中大部分流向我国。 那么随着全球经济从疫情的影响当中复苏，过去一年伦敦铝价已经上涨约50%，接近10年来的最高水平。昨天在几内亚兵变消息的刺激之下，沪铝主力期货一度冲高近3%，升至10年来的新高。 好，国际视线，我们接下来的消息是很突然的啊！德国驻华大使贺炎去世，今年8月份才刚刚就任。昨天呢，根据德国驻华大使馆网站的消息，德国驻华大使贺炎突然离世。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呢，中方对贺炎大使的突然离世深感震惊。大使到任之后，积极推动双边关系，我们对他的辞世表示哀悼和惋惜，向他的亲属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慰问。我们愿为其家人和德国驻华使馆处理后续事宜，尽可能的提供便利。 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发表书面声明，就贺炎去世一事表示悲痛。据德国驻华使馆公布的简历显示，贺炎1967年2月15号出生于基尔，哥廷根大学法学博士。贺炎2015年到2021年间在德国联邦总理府工作，从今年8月起任德国驻华大使。 路透社报道说，上周五呢，贺炎在北京的官邸还曾举办了一场关于德国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的活动。参加活动的一位嘉宾透露，当时他看上去一切正常。目前德国外交部没有提供贺炎死亡具体情况的任何信息。 好，接下来目光再转向到日本，来关注一下日本首相菅义伟3号宣布不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这也同时意味着他将卸任首相一职。日本资本市场对这一消息的反应是股市大涨。日本资本市场对菅义伟即将卸任的消息表示欢迎，主要是因为菅义伟防疫不力，市场投资者期待新首相能够尽快控制疫情，实现经济复苏。 从具体个股的表现来看呢，可以看到两个趋势。首先是在菅义伟政策影响下，股价受到打压的两大移动通信公司出现了大涨。菅义伟此前为了提升支持率，推动手机话费下调。那市场投资者就认为啊，菅义伟卸任之后呢，会使这两家企业面临的经营压力减退，所以说这两家公司股价大幅上升。 其次呢，一些与新首相热门人选相关的政策主张的股票也出现了显著的上涨，主要包括零售、房地产等内需型的企业，以及涉足新能源领域的企业。在自民党总裁选举尘埃落定之前，日本市场投资者对新首相的政策期待还会继续下去，那这也将推动日本股市继续走高。 鉴于首相菅义伟表明要卸任，围绕下任首相宝座的竞争正式开启。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前总务相啊，这是一位女性，叫高市早苗，基本上已经决定要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她获得了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支持，认为确保出马所需的20名推荐人已经有眉目了。她近期会举行记者会正式宣布。 那已表明参选的前政调会长岸田文雄前天呢出演富士电视台的节目，宣传了自己的政策，主张修改法律以确保新冠患者的病床。 另一方面呢，属于麻生派的行政改革担当相河野太郎在都内宾馆与其他派系的议员会面，传达了参选意向。他还在国会内会晤了与自身关系亲近的议员，分析了党内局势。 那么从民调支持率来看，河野太郎占比是最高的，23%的调查对象呢认为河野最适合接任自民党的党首。河野现年58岁，曾任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他毕业于美国乔治敦大学，英语流利。河野在年轻人群体当中的人气也比较高，他同时啊开设日语版和英语版的社交媒体账号，以投稿幽默著称，日语版账号粉丝超过了230万。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由钱冰冰为您编辑。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钱冰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冯源。冯源你好。 主持人你好。 先请您介绍一下美元指数的走势。 好的，那自8月以来呢，美元指数最高触及93.73，随后冲高回落。上周五非农就业数据公布之后，最低跌破了92关口至91.94，昨日收报在92以线。从基本面来看，8月以来主导美元走势的核心因素还是市场对于美联储退出货币宽松政策节奏的预期。我们可以看到，联储官员们对于尽快收紧货币政策还是按兵不动，发表了不同的观点。市场在联储内部观点分化的情况下，更多的是根据经济数据的表现来对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路径做出预期，所以我们看到了8月非农就业数据及 CPI 数据公布之后，美元指数出现了大幅的上涨，甚至一度突破了93.50一线的阻力。但是随着疫情的反复，美国的 ISM 制造业指数、制造业和服务业 PMI 等关键数据均出现了下滑，美元指数也随即回落。特别是上周的非农就业数据表现远逊预期，美指也基本回到了8月初的水平。展望后市，个人预计市场仍然会保持之前的运行逻辑，经济数据的好坏会成为影响市场对于美联储货币政策预期的直接驱动力。如果经济数据持续向好，尤其是劳动力市场数据向好，可能会增强美联储退出 QE 的信心，带动美指的走强。反之，美元指数或将维持低位运行，甚至进一步回落。目前在疫情影响下，未来几个月的就业数据将会是重中之重，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技术上看，今年以来形成的93.50一线的阻力仍然存在，预计美联储开始收紧货币政策之前，该位置很难有所突破。美元指数的波动区间可能会在91.3至93.5之间。主持人， 再请您介绍一下黄金的后期走势。 好的，那近期呢，在美元指数走低的大环境之下，金价出现了明显的反弹，目前已经站稳1800关口，昨日收报在1823美元每盎司。从基本面来看，金价的这一波上涨主要是跟随美元指数的变动。刚才我们也分析了美元近期变动的情况，上周五的新增非农就业人口数据表现不佳，给予了金价较为有力的支撑。展望后市，个人认为黄金短线会在美指下跌的支撑下有所反弹，但是中长期看仍然会呈现出易跌难涨的走势，主要原因还是市场对于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的一致性预期导致。 尤其是美国目前通胀上行，政策制定者们非常关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虽然上周公布的新增非农就业人口数据不及预期，但是失业率的进一步下跌，实薪数据增长强劲，而且前两个月的新增就业人口数据大幅的上修，这都显示出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修复具备内在潜力。如果接下来公布的数据向好，那么会重新刺激市场对于美联储开始收紧货币政策预期，从而大幅提振美指，打压金价。所以对于黄金来讲，中长期的下跌可能是大势所趋，建议投资者仍然采取逢高做空黄金的交易策略。主持人， 最后请您报一下其他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的，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6674，英镑对人民币报在8.9424，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8046，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8785，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4529。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冯源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明天再见。 好，再见。 好，以上关键是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新民发买张报纸，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早晨的8:15，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贺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啊，先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激发市场活力、规范市场秩序、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工表示，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市场主体总量已经从2012年的5500万户增加到了1.46亿户，增长了近1.6倍。 其中呢，企业从1300多万户增长到4600万户，个体工商户从4000万户增加到9800万户，市场主体活跃度总体稳定在70%左右。此外呢，张工还强调说，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市场主体1394万户，已经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另外再来说说服贸会方面，昨天上午呢，服贸会新闻中心召开赋能金融创新推动包容增长2021年国际金融中心联合展区新闻发布会。新闻广播记者史玉从会上了解到，多国机构都对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成立表示了关注和期待。我们来听一下具体的报道。 国际金融中心联合展区共邀请到全球15个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36家代表机构出席，深度分享各自在金融服务、创新投资、可持续金融等领域的最佳实践，探索与中国的更多合作机会。国际金融中心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傅成刚在发布会上介绍，国际金融中心联合展区这次特别邀请到全球8家和特色的国际交易所，各家机构都在第一时间表达了对宣布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关注。 对国际投资者来说，他们毫无疑问，他们期待着未来能够有机会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那所以说，第一点，他们就觉得未来国际投资者能通过什么方式有更多的机会投资。第二一个期待呢，这个交易所里面有创新，未来的 ESG 影响力投资，它的元素在哪里？那在这里面能不能把全球现在最为关注的绿色的可持续的标准也容纳进来？第三一个他们的一个期待呢，其实很更长期的，就是说在这北京证券交易所里面，在数字经济、金融科技、创新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它是不是比其他的交易所更加的有它自己的特色？所以我想大家的信心是在这里的。 傅成刚认为，提出在首都打造北京证券交易所更多的是需求驱动，这对于未来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将是基础性的一项工作。 它的定位其实更多的你能看到是促进创新、促进普惠，在效率基础上促进公平，是帮助更多的中小企业去筹融资。任何的独角兽、任何的大的企业都是从小企业做起来的，谁来帮他们？那现在这样一个 资本市场形态的新的交易所的出现，其实就是给予了他们机会。这其实体现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走向。我想首都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表率来，是市场需求驱动的，同时呢，也是国家和整个我们社会和产业发展所需求的。我觉得它会让北京国金融中心建设的步伐和它的再定位更加的明确，更加的有动力。 本届服贸会上，国际金融中心联合展区还与合作伙伴联合发布了国际金融中心法治创新建设和全球主权财富管理的研究报告，以及支持了若干重要项目的落地和发起。 再来看一看昨天股市的情况， A 股昨天开盘涨跌互现，在大消费回暖带动之下呢，两市震荡攀升，创业板指也得以在七连阴之后大幅反弹。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涨收报在了3621.86点，深证成指报在14546.6点，创业板指呢上涨了4.06%，报3228.09点。另外呢，数据也统计显示啊，两市成交达到14261亿元，已经连续第34个交易日突破万亿元。 嗯，上涨的不仅有股市，还有油价。 嗯， 今天零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再次开启，其中呢，汽油每吨上调140元，柴油每吨上调14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每升上调了1毛1，95号汽油每升上调了1毛2，0号柴油每升上调1毛2。按一般的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来估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5块5毛钱。 嗯，2021年呢，国内的成品油调价已经呈现出11涨3跌3搁浅的格局。截至本次调价，汽油价格累计每吨上调1265元，柴油价格累计每吨上调1220元。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预计啊，从近几个月欧佩克加决议来看呢，油市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油价总体将温和运行。但是新冠变异病毒仍然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蔓延，各国疫情防控效果将继续对油价产生影响，同时呢，对美联储缩表的预期也将给油价运行带来扰动。 财经资讯最后再来说一下校外培训行业。新闻广播记者昨天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的通知。通知提出，义务教育阶段线上和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属于非盈利性机构收费，将依法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由政府制定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并按照程序纳入地方定价目录。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进入前沿科技板块，新一代自动驾驶金融服务车、刷脸支付工房实验、智能银行数字柜员。在本届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上，一大波科技感十足的最新金融成果是集中亮相。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在工商银行展台，新一代小荣未来号自动驾驶金融服务车吸引了大批观众互动体验。升级后的小荣未来号已经在通州区运行半年有余，它将 5G、 人工智能、物联网、自动驾驶等新技术新功能高度集成到可移动设备中，可以为校园、社区、产业园区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解决方案。工行北京市分行工作人员介绍， 我们全面做了一下升级，我们在里面嵌了机器人，可以跟他对话，询问他去办理业务，然后我们也嵌了VTM， 就是可以远程给您授权去办非现金业务。另一面呢，我们也对金融超市和延迟打卡的功能做了一下升级，同时也做了整车的防水处理，更好的在雨天的极端环境下进行运作。 金融科技创新也离不开科技企业的技术助力。服贸会期间，京东云携连接产业供应链的第三代数字化金融云亮相，其中智能网点、数字柜员已经在部分场景落地。京东科技平台创新部杨潇磊说， 首先这个柜员他其实可以去跟用户去做交流，哎，您好，欢迎来到银行，请问您有一些什么问题，当你提出问题之后，我可以主动的给你回答相应问题，并且给你做相应的指引。另外在银行端的话，还有一些员工的培训，都可以为银行和客户都来提供相应的服务。

近年来，随着北京四个中心建设的不断推进，北京对从事知识产权规划布局、代理服务、确权维权等工作的专业人员需求大幅增长，增设知识产权专业职称，正是为了满足各梯次知识产权人才的职业发展需要。 这次新增设的知识产权专业职称面向的人群涵盖在北京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中从事知识产权，包括专利、商标、地理标志、版权等服务工作和运营管理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并且设置了初、中、副高、正高四个等级，分别为助理知识产权师、知识产权师、高级知识产权师和正高级知识产权师。 知识产权专业职称评审工作全面推行代表作评审制度，申报人可以自主选择研究报告、项目报告、行业标准、发展规划、教材手册、论文专著等代表作成果参加职称评审。 申报人可以通过考试评审取得人社部颁发的助理知识产权师、知识产权师资格证书，或者是人力社保局颁发的高级知识产权师、正高级知识产权师职称证书。用人单位根据需要自主择优聘任专业技术职务，考试评审工作每年开展一次。 提醒大家，北京市首次知识产权专业高级职称申报工作已经于9月1号启动了，有申报需求的朋友不要错过时间。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宣传中心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大家好，我是杨立新，欢迎大家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早晨的8:30，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一起进入到旅游资讯啊。先来关注一下2021北京长城文化节日前在八达岭开幕，现场发布了多条文旅精品路线，10条市级线路呢，涵盖了居庸关长城、八达岭长城、八达岭水关长城、慕田峪长城、黄花城水长城、响水湖长城，还有司马台长城等多处景区。 文化节期间，一系列长城的新玩法将会打造文化消费新场景。沿线各区呢将会依托本区内的景区、博物馆、艺术馆、电影院等资源，集中展示精品消费资源，及时的推出惠民消费活动。 延庆区呢还将举办金秋采摘系列文旅活动发布会，即长城脚下冬奥之约网红打卡评选活动推荐。怀柔区呢将举办雁栖湖夜航等活动，来助推长城沿线的经济发展。 昨天，大兴机场迎来山东航空、昆明航空入场运营，这标志着大兴机场航司朋友圈扩大到了33家。那么，旅客从大兴机场抵离有了更多选择。 新开的北京大兴到青岛的航线呢，每天2班往返，开航的特惠机票不含税费300元起。北京大兴到昆明航线9月28号之前，机票不含税费550元起。 大兴机场还与昆明航空进一步合作，推出新开航线的优惠活动。在9月12号之前，旅客呢可以在昆明航空官网、同程还有携程上以288元来秒杀北京大兴到昆明的往返机票。这条航线的旅客呢可以体验一下舌尖美食之旅，感受云南省不同地域特色的餐食。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我们来说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消息。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昨天官宣，将在9月21号到29号重启。电影节期间，将在京津冀的31家影院放映近300部、1000场次的中外影片，让观众尽情享受电影的饕餮盛宴。那这届北影节闭幕式上，将颁发天坛奖等10大奖项。 出于疫情防控考虑呢，今年参加北京国际电影节开闭幕式的境外嘉宾都是通过网络连线的方式来同框互动，而参加开幕红毯仪式的嘉宾啊，会乘坐市郊铁路怀密线列车前往雁栖湖会场。这趟开往影都的列车穿梭在京郊的自然美景和城市的风情之间，也为电影的盛会增添色彩。

说完了动画电影，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喜剧电影。由马丽、常远、艾伦、魏翔等主演的古装爆笑喜剧电影《李茂换太子》正式定档今年12月31号。在这部电影当中呢，马丽、常远首次组成了非常美丽的全新 CP， 精分式演技解锁交换人生的新玩法 啊！什么李什么茂啊，不是狸猫吗？啊，是姓李的李，茂盛的茂啊。李茂换太子呢，是讲述了富家女杨家珍跟小捕快李茂成婚，虽然夫妻恩爱，但是呢始终得不到家珍父母的认可，然后李茂就意外地发现，哎，自己这个长相怎么跟当朝太子一样啊？一个想进宫去获得晋升，另外这宫里的太子呢又想出宫获得自由，二人交换身份，却不知正一步一步卷入一场阴谋故事。 听着剧情就比较搞笑哈， 最后又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大结局，我们已经预想到了， 都是这种套路哈。 对， 这个还有如约而至的是2022的这个故宫日历啊，日前已经亮相了。故宫出版社呢介绍说，新版的日历为方便书写而变宽变胖了，而且呢使用了 AR 技术复活文物，并且增加了双重的防伪功能。 太奢侈了，竟然舍得在故宫日历上写字当记事本是吧？ 他是对， 有很多人都是留着收藏，就看看上面的一个那个字啊是从哪个碑上踏下来的，然后学习一下。新版的故宫日历是以集虎迎新岁、山河庆生平为主题，选取了故宫馆藏表现虎与武备、骑射、运动相关的文物藏品，从不同的角度呢呈现365件不同朝代、不同类型、不同材质的珍贵文物，分别展现虎虎生威、集虎迎瑞、虎啸丹青、冬运冰溪等等丰富内容。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昨天上午北京乒乓球名将大满贯得主丁宁宣布退役，目前呢他已经到北京大学报到，掀开了自己人生的新篇章。 丁宁从5岁开始学习乒乓球，至今他跟乒乓球已经相伴26年了。他在职业生涯当中一共获得了21个世界冠军的头衔，也是继邓亚萍、王楠、张怡宁、李晓霞之后中国女子乒乓球第5位大满贯得主。 体育方面呢，我们再来说说今天晚间的11点，国足将会迎来世界杯亚洲区12强赛的第二场比赛，比赛对手是日本队。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啊，这两支球队都输掉了比赛，所以今晚比赛两支球队都不愿意再输。 是，那在赛前的训练当中呢，国足32名球员全都到场了，之前有伤在身的郭田雨和王秋明基本上是痊愈的，身体情况满足比赛要求，这也为主教练李铁提供更多的人员选择。因为首场比赛表现不太理想，在外界看来，这个铁家军很可能在对阵日本队的时候，通过个别位置的人员调整进行纠错。 希望国足加油吧。 好， 那这以上消息呢就是来自于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北京时间来到了早晨的8点41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49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杨杰，1986年出生，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青年法官，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2020年北京榜样。今天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69年红旗渠全面通水。1969年7月，总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全面竣工通水，它是30万勤劳勇敢的河南临县人民，靠着一锤一铲两只手，在太行山悬崖峭壁上修成的。 山开了！ 离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临县人民多壮志，誓把山河重安排。流传一时的这首歌， 描述的就是临县人十年拼搏凿出的奇迹。河南临县土薄石厚，水源奇缺，半数劳动力被迫常年耗费在来回挑水的路上。毛主席多次指示必须大兴水利，给临县人民开凿红旗渠奠定了基础。县领导集思广益，大胆建议向山西漳河引水，在太行山绝壁上开凿70.6公里的总干渠，将河水引到临县境内的分水岭，由此再建造三条干渠和大量配套渠道，把水送往山区各地。利用丰年储备的粮食，临县筹得必要资金，在自然灾害最严重的1960年开始了红旗渠工程。克服极端简陋的条件，临县人自己动手画图纸、碾炸药、烧石灰、打工具，排险队员悬在半空勾下松动的岩石，以确保工地安全。有一块山壁硬的电钻都啃不动，300名青年全靠一锤、一铅、一双手，一厘米一厘米的推进，耗时1年零5个月凿穿了这个青年洞。 大家都看见这满山的红旗了吧？ 看见了。 俗话说，民不畏死，何所惧？老百姓连死都不怕，我们还怕什么呀？因为咱们修的是一条百姓渠。 对。 我说，咱这条渠该有个名字了。就叫红旗渠怎么样？同意的举手吧。 现在我要求你们站在红旗下，面对着红旗，面对着这修渠的民工们，立下军令状，一定要修好这条渠，对得起百姓们。 人口55万的临县，先后有30万人投身红旗渠建设，削平山头1250座，凿通山洞211条，建设渡槽152个，架起了新中国最长的人工天河。当红旗渠水奔腾而出，临县终于结束了10年9旱的苦难历史。54亩旱地变成水浇地，创造了共和国又一个奇迹。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好，下面进入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昨天呢，我们说到北京的援藏医疗工作者们在硬件落后、资金不足、学科不健全、人才短缺的情况下，将拉萨市人民医院打造成当地首家三级甲等医院。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医疗扶贫与边疆稳定、国土完整有着怎样的联系？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由程强为您采制的故事《医者仁心，扶贫稳边》下集。 平凡中经历感动，寻常中发现精彩，欢迎收听百姓生活故事。 昨天我们说到的新生儿科病房改造问题，只是邓明卓和同事们在创三甲道路上遇到的一个障碍而已。由于设备落后，学科不健全，当时很多在大城市常见的病症在拉萨市人民医院却没有办法诊治，导致一些患者只能出藏求医。 肾衰竭的这个尿毒症这些都需要血液透析，老百姓除非是上有个别的医院有，要是真是需要的话，他就得到内地去透析， 就得离开西藏到内地来。 内地来， 那就意味着就得离藏了。 对， 因为他要长期的透析，透析不可能说今天做完就好了， 一周至少得2到3次的。 那做不了的又不能离藏的，那就只能等了。 对，只能说离开西藏，人员再有陪护什么的，衣食住行再加医疗费。当时学院最好的医疗设备是什么？CT 16排 CT， 16排是一个参数是吧？ 对，它代表分辨率啊等等这些方面吧，就是医学上的一个参数，它属于一个低端的一个 CT， 就相当于跟那个电脑有点差不多吧，16位、64位、32位， 对对对，有点 意思， 可以这么理解， 嗯、 对， 它就是16排，那相当于286、386的水平吧？ 应该讲是那样的，它比较低端了、啊，硬件条件设备本身就缺，好比说我们重症监护科。 ICU 它就是没有，好比说我们去了一些专家，我能做这个高难度手术，做完了之后没有这种配套的监护条件，你说一般的是大手术疑难手术下来都得到这 ICU， 对， 生命支持就没有这科室建制，有些手术你也不能开展， 即使我有技能但是我没法保证你术后的这个， 对，能下得了台，台后呢那么我们就新建了重症医学科，这样的话好多手术就可以开展了，只有说搞医疗行业的才知道，他不是说我去几个人，我是去几个大腕我就能把这事情做好的，它是一个体系性的，所以说我们的援藏的任务也是说要把它一个诊疗服务能力和体系要建立起来。 作为援藏工作的一部分，邓明卓和同志们除了在医院内完成医疗管理、病患诊疗之外，他们还要到偏远地区进行义诊工作，而由于组织纪律的要求，这也是邓明卓可以离开城市去饱览西藏大好风光的唯一机会。 我们每个队员都有扶贫的对象， 结对子， 结对子。一方面呢，去给他们做义诊；另外一方面呢，从生活各方面呢做一些资助。我结了2对2个家庭，我想啊，我说上学的我是从学费上资助资助是吧，后来一了解人家用不着，学校全都包了， 免费上学， 免费上学还给你免费发学习文具啊材料什么的，甚至包括食宿都是免费的，另外他们那种异地搬迁嘛，住房条件也特别好，还独门独院，所以说我们每次去啊就是有什么病啊什么帮忙做一些诊疗的服务，做做义诊，做一些健康的教育。另外呢我们北京有医院啊，有一个李怀英基金，领导也特别支持，医学会的基金呢专门给拉萨市人民医院这个扶贫基金，贫困户有些疾病需要治疗就给他做一些免费的治疗包括手术，还有咱们北京援藏基金，我们做的叫爱惜型光明型。什么叫爱惜型呢？叫膝关节手术，做一个膝关节手术大概得8万元，北京卫健委医管中心和咱们北京援藏指挥部专门设立这种扶贫的专项资金，健康扶贫的。 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医生团队，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团队。从2015年开始，中组部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有关对口省市指派医院。 这是2017年3月中央电视台播出的2016寻找最美医生中的一个片段。作为最美医生团队称号获得代表之一，邓明卓和战友们一起走上了领奖台，这也是对参与组团式援藏工作的一次肯定。积水潭医院的骨科、宣武医院的神经内科、友谊医院的消化内科，这些在全国响当当的医生专家都汇聚到了拉萨，不仅让当地的市民享受到了国内一流的诊疗服务，更为医院的学科补齐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过要让这些成果能够长久造福当地人民，当地医疗人才的培养才是关键。 团式援藏团队荣获2016年度最美团队称号。 实话实说的讲呢，我们去了之后，我心里真实的想法说，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创建三级甲等医院。它的人才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是欠缺的，有短板，短板还比较大。把拉萨市人民医院本地的骨干，包括管理人员，包括你医疗护理骨干，整个成批的请到咱们北京友谊医院还有其他四所医院进行培训，以友谊医院牵头的北京四所的22家医院包着这拉萨市人民医院了。还有一个叫医院包科，北京友谊医院的优势学科，我们消化，我们友谊医院就包拉萨市人民医院的消化内科，宣武医院就包他们神经内科，积水潭医院包他们 骨科， 北京妇产医院包他们妇产科，首都儿科研究所 包他们的儿科， 都是 优势学科包他们这个学科。 这些学科吧，基本上都是全国的最优秀的了。 没错，这个组团是援藏，当地的老百姓受益最大。我们不是简单的去输血，是要在本地把他造血机能给建立起来。你像那世代图，每个队员去的都有土地的，都要签协议的。我去的时候，全院副高级职称以上的人员才有八人， 当地的哈， 当地的只有一个正高，七个副高。那正高呢还是返聘的。三年之后我走那年呢，已经有50个副高职称以上的人员，这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成效，人才培养，这团队慢慢就起来了。 而且这些人成长起来，他们可以带更多的人了。 没错。 2018年1月3号，对于邓明卓和所有援藏医疗队员们来说，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经过2年多的努力，拉萨市人民医院创三甲的任务提前1年完成了。 拉萨市人民医院认证成为三级甲等，并正式对外接诊，成为西藏自治区首家地市级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这是北京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交出的2018年第一张成绩单。 据了解，自2015年开展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 当时给您是3年任务，结果你1年多就完成了。 我们1年多就完成了，那就跟时间赛跑了，大家抢时间。 不是给你3年，你就3年干呗。 时间不等人，另外呢，大家也都有这种工作的热情，也希望早点见到我，真正的能够把他的医院能带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因为你早1年，可能有的病人就能够早1年多的救治。 没错，一个重症病人到了医院，在组团式援藏之前，那种重症病人，这个医院整个就没法接诊，也没有这种诊疗能力，他是农药中毒。当时呢，我们就采取了综合的治疗手段，你像设计了几个学科，他到我们急诊科，住在我们重症医学科进行血液透析，又做高压氧。因为像这种病人，他到医院，如果他不转诊的话，在医院那就只有一个结果了。你像我说这几个高压氧、重症医学科、肾内科，这都新建的科室，他就有这种救治能力了，那就是成功的把他生命给挽救。2015年和2016年之间的水平，大概是每天门急诊量是400人左右。我第3年走的时候，我们的门诊量可以达到1200人， 从 400多人， 400到1200，涨了3倍。 门诊量、住院量、手术量都起来了。老百姓凭什么选你啊？就是因为你的诊疗服务能力和诊疗服务水平提高了，老百姓认可。我们援藏有一个任务叫两降一升三不出，孕产妇的死亡率、婴幼儿的死亡率下降，提高这种平均的预期寿命。三不出那是什么呢？叫小病不出县，中病不出市，大病不出区。咱们北京援建的拉萨市人民医院呢，就是被定为自治区2家大病不出藏的兜底医院之一。整个大的任务分成2部分，第一个是叫创三甲，第二阶段呢叫强三甲。相信啊，拉萨市人民医院按照我们现在这种发展的一种模式，真正的往前推啊，它一定会建成一个非常棒的三级甲等医院。1月份去看的是一个样子，你可能4月份去看又有变化，它正在丰满自己的一个路上。应该讲，我们说当时看一个医院就像一个县级医院，那现在发展成了真正的一个现代化的医院。 党的18大以来，我国治藏、稳藏、兴藏事业取得了包括医疗援藏工作在内的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邓明卓说，只有包括医疗水平在内的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才能让更多边疆人民安居乐业，而这也是实现我国国土安全的重要工作之一。在经历了援藏工作之后，邓明卓和同事们才更加理解了刚到拉萨时看到的那幅标语，幸福家园的建设者，神圣国土的守卫者真正的意义。 你把这一方的老百姓安居乐业了，他的民生问题解决好，他愿意在这生活，在这居住。 就是当你的医疗条件上去了，你才能让当地人在那里安居乐业。 对， 而那个地方如果没有了人，这个边疆也就形同虚设。 没错， 关系到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国土完整、和平安定。 就是这样，咱们国家提出了脱贫攻坚的目标，2不愁3保障，